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要买一卖广告先嘅，要卖广告咧就系话，花生台个网聚咧，而家就可以开始报名，花生台三周年网聚啊，咁咧冇理由喺呢个淘咩嗰啲叫双网连用嘅情况之下都唔支持啊院长啊阿昌昌佢哋嘅，咁所以咧喺10月22号咧就喺呢个伦敦大酒楼咧7点就有花生台三周年嘅网聚。咁每位费用都380蚊，咁如果想同我哋坐埋一齐，即系已经之前咧有，系有朋友已经报名啦，有四个同我哋坐，即系已经好多啊，你都知道啊。咁咧就去揾相关人士啦，咁可以 PM 花生台Facebook 主页啦，留低你嘅名啊、联络电话咁样嘅啊，咁希望各位踊跃支持。 好啊 ，Angus 你 几好啊？ 12/22 星期几啊？ 六啊， 12/22唔得啊！ 伦敦大酒楼啊， 又系伦敦，即系我其实觉得呢样嘢真系非常之老土。点解又要伦敦啫？ 好似约咗有个会开啊，廿二号啊，唔系啊，有个 同埋伦敦大酒楼啲嘢真系好唔得， 又唔好食啲。 佢个 menu 系十年都一样， 次次都系仓鱼， 唔系， 次次都系两条。真系想死， 两条黄 腊仓， 腊仓系啊， 所以真系想死，啲嘢又 同埋系海鲜卷， 最主要 海鲜豆腐， 最主要嗰度系唔够捏，成个上上落落咧，尤其是一齐走嗰刻，真系想死，真系冚唪唥。 唔系，所以我通常都早走。 原来咁 嘅，所以真系有冇办法咧？真系冇。 乜伦敦大酒楼三层、啊，你一齐散席，你真系死噶。 商 传 就系得嗰度先够摆，够多位摆。 唔系， 唔系， 要大嘅大摆有得大。 个政党要搞嘢都喺嗰度啫， 平啊。 你谂下，仲冇酒楼可以2000几3000蚊一位？ 呢个系之前嘅价钱啦。 唔系啊，仲加咗价啦？ 我唔知系啦，我唔知金铺系咪因为加咗价，所以咧 加咗价，大家都 以前啲网聚应该大概300蚊位噶嘛。 今年380， 今年380， 系咪有奖抽啊？ 诶、嗯，唔系，可以，可能今年就唔系食黄鸭仓，可能有条好啲嘅班俾你食啊，咁咪咁样380咯，系嘛？咁啊，唉，多 咁嚟啦，唔系讲食嘢嘅，其实呢啲网聚 嗱，接着问落去啦。头先其实你讲到。即係講咗一節之後咧，其實我其實都好欣賞你，你都係好坦白咁。其實去到最尾，除咗 calculation 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政治 考慮 喺裏面嘅。咁我當然我明白啦，因為之前選嘅時候，其實我都集中講嗰幾區。我反為就我計數就好簡單嘅，我係攞翻2012同埋2008，即係睇兩屆嘅票數去 project 今年幾多啫、嗯。我就冇話計到就係話，如果今年投票人數高到某個點咧，就可以有幾多席。我完全係 omit 咗嗰樣嘢，因為我唔識計，我唔知今年嘅投票高唔低。但係問題就係建制派貼票，然後建制派個票數增長咧，其實你係 more or less 你都會計到佢大概尾值有幾多。又或者 more or less 每一個就算泛民好建制好。佢自己嘅政黨嘅底票大概有幾多？即係你唔可能話一個譬如民協咁，你唔可能話俾我聽佢係得二三千票嗰啲政黨嚟，唔可能嘅。係 啊， 佢係有萬幾就萬幾。係 啊， 問題就係話你數曬成個大餅，數曬成個泛民嘅支持者，如果佢係我唔知有幾多 percent 啦。問題就係話，就算你如果泛民嘅支持者有26万票，你就係嗰26万票。如果多投票率高嘅話，可能多1万票，多2万票，你係唔會計到突然間泛民有30万票喺嗰度。你系唔会分得匀嘅、 嗯， 即系唔好讲话分得匀，你系唔会有咁多票喺度，咁所以就系话，无论你计几多值都好，你都要 base on 呢一个 fact， 就系话大概泛民同建制者支持者究竟有几多？ 系啊， 咁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就系话个政治判断好啦、 嗯， 新西嘅政治判断出咗咩问题咧？ 同埋咧，譬如上其实上礼拜 Benny 我都可能有啲人 miss 咗，Benny 就解释过点解新西会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最后佢就觉得阿明同埋阿医生。就入咗个咩啊？可入违区啊？ 告急区。 告急区。即系咪揾去揾噶嘛？ 你讲边个？医生。 医生同埋阿明。 医生，医生同阿明都唔揾。 唔系，佢后屘就话，其实呢两席佢就觉得揾，跟住兼夹 个投票率系高过 60%， 咁舒士乎咧，佢就同阿仁 friend 啦，舒士乎就想多一席，佢都系咁讲嘅，就多一席就拱埋阿仁，加埋阿仁，系啦，临尾就救埋阿仁，咁结果咧， 即系嗱呢啲嗱老老实实呢啲系第一， 唔系佢系有私心，佢系有私心，唔系佢自己讲，佢听翻上礼拜，咁 有私心我冇嘅， 冇啦，即系想多一个人入咁样啦，佢嘅意思系，咁于是乎咧，惨啦，最后原来。错计算错误，阿明入唔到，阿李卓人又入唔到咯。咁点解会有咁嘅错误？ 几 个 错误 逐个讲，即系出现咗咧。 嗱，我讲呢啲错误， 即系我唔系闹你啊吓， 我 不过我要你解释啫。 搞清楚少少， 我哋好 friend 而家， 你同我解 系 OK 嘅， 解掂佢啦。 因为咧，嗱，我先要讲翻，我就系用咗个字嘅政治判断。我谂谂下咧，呢个字唔系几好啊。呢个字有歧有歧义啊。因为咧，你哋讲嘅政治判断，好似系讲紧咧，即系会系我哋有私心去帮某啲人。但我讲嘅政治判断唔系意思嘅。 我都唔系， 我系啊。 佢啊，呢啲人有私心，呢啲人有政党背景， 我唔系， 所以我冇参与呢个计数。 我讲嘅政治判断意思，即系话咧，有啲政党可能咧，佢嘅票源结构咧系比较多一啲，比较相似，或者佢嘅票源结构系天生系比较多。 举例举例， 比较多策略投票嘅支持者，譬如话公民党咁样咧。公民党其实一公民党，我哋搞紧雷动嗰时咧，佢哋系唯一一个邀请我哋去即系讲解雷动计划嘅政团啦。佢哋咧有講過佢哋一個好大嘅 concern， 就係話咧，佢哋嘅票源咧，經常都係咧即係高開低收嘅，咁而咧有數據支持嘅，即係譬如話上屆咧，阿梁家傑咧係即係係好即係 啱啱好， 係本來贏好多，但係後來係爭咗佢個誤差好大嘅，即係係計少咗佢好，即係最後係計多咗佢嘅，即係個民調高，但係結果少嘅。咁所以佢就驚，佢嗰時就驚就話咧，你佢好擔心咧，雷動計劃咧對佢哋政黨有好大影響。 係啊，成名列前茅啊，個個都佢哋。 事實就啱咗嘅，即係咧楊岳橋佢自己都咁做就，即係佢自己都選擇咁做就可以理解啦。咁但係譬如阿 Tanya 或者係睇另外譚文豪嗰啲咧，其實都影響都幾大下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擔心係啱嘅，咁所以我講嘅政治判斷就係呢、這個，即係咧其實係每個政團之間，其實佢哋咧嘅嗰個嘅策略選民嘅數量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咧個局， 係民主黨係低開得好緊要噶。 係啊，咁所以咧嗰條高級區域線咧，其實就要考慮埋咧，當嗰啲策略選民咧抌埋俾佢嘅時候，究竟佢有冇機會由一個未去到安全嗰條贏嗰條線？即跟幾爭幾遠？即如果佢係一個，譬如可能佢係譬如佢係本土派嘅咁計，咁其實咧我哋動員到投俾佢嘅策略選民其實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喺個告急區，就算係甚至喺告急區裏面比較高嘅位置咧，都係難贏嘅。咁但係咧有啲政黨，譬如可能陶謹申嗰啲，唔係陶謹申，係鄺俊宇咁樣，咁事實上就係逢乜聲即係好，即係我哋話策略投票俾佢，結果影響好大啦，即係好多人都樂意投俾佢嘅，最後可能當初唔想投俾佢，但係最後樂意投俾佢嘅，咁所以咁解釋咗，我講政治判斷 包括在下， 係啦， 包括我投咗俾阿鄧浩， 我冇啊， 我冇粉頭啊， 我冇粉頭啊，我唔係嗰個，我唔係超區。 咁係啦，咁答返就係新西嗰個問題啦。咁其實我啱啱同出面朋友傾過，其實我哋係有四件 聽住啊，出面朋友 四件事一齊發生啦。 解俾你聽而家人哋 係啦，四件事發生一齊發生，有啲係我哋犯錯，有啲係即係冇辦法撞車嘅嘢造成嘅 撞車 係啦，冇辦法而撞車 crash、 哦、OK 係啦，即係幾件事撞埋一齊造成。咁咧嗱，我講翻情況就係嗰日我哋新西咧 望住人哋講， 係係咁新西咧就係喺九月三號晚咧，我哋係知道咗有五張名單咧喺有五sorry 有四張名單喺我哋嘅 list 裏面需要去係屬於喺告急區有條件，如果出嚟投票嘅人拱曬俾佢哋咧，佢哋有機會贏。咁但係出嚟投票就只係能夠拱兩個贏。咁所以就四揀二。咁四揀二咁，如果用正常嘅諗法就是、啊，咁咪高嗰兩個咪係 咯。 咁但係高嗰兩個咧，其實喺我哋角度嚟睇，就呢四個人係同一個 range， 係 range 啫嘛。 係啦，計埋個誤差就係一個 range 嚟嘅。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我哋冇好大信心，究竟最後高即係策略投票嘅人係咪即係會 agree 我哋隨便揀兩個去？咁所以我哋就選擇咗用咗方法，就係用呢個策略選民群組去傾啦。咁啊，結果佢哋就唔投，唔即係策略選民群組就選擇唔支持李卓人啦，咁就揀咗郭家麒同埋阿黃浩明。 咁黃潤達咧？ 黃潤達都係冇揀到嘅。 哦， 係啦，咁所以就揀咗呢兩個，咁啊四個揀兩個，咁所以咧四號出嘅策略選民建議咧就係呢兩個啦，就係話咧策略選民咧平均分配俾呢兩個人。 就 係 啦。 目標咧就係佢哋如果平均分別俾咗兩個人，而策略選民嘅人數咧係同之前嘅預計都係大約係20%至25%左右嘅話咧，咁照道理咧，你兩個人咧就會由唔告急區變成係緊緊當選，即係有機會衝到上去當選。咁、但係咧當日咧就實際上就發生咗件事，就係、是、咧最後知道啦，就係、是 票王 朱海迪啦，佢勁過勁過上屆餘一條友勁過上屆餘係咪啦？咁、跟住之後咧，喺嗰日咧，我哋喺中間嘅時間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動作，就係話咧喺大約7:00左右咧，我哋開始出 message 就話咧叫啲人係雷霆救兵改頭全頭李卓人。 系啊， 系啦，咁呢件事又系即系又系、又系一件事嚟嘅。咁就系咧，我哋点解会有咁判断咧？就是、因为我哋喺个分析里边咧，就觉得其实呢一区咧系四个拣两个，但系咧如果有机会能够即系高投票率嘅话咧，去到60% or above 嘅话咧，就有条件系够三个嘅。咁喺当时咧策略选民群组里边咧，我冇记错咧，李卓人系多过过嚟嘅。即係唔 多過黃潤達， 多過黃潤達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個即係 underline 嘅 plan， 即係絕密計劃、雷動計劃嘅雷霆救兵做啲咩嗰 part 咧，我哋係已經諗咗就係，如果高過60%就加你長人落去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嗰一刻咧係即係叫做執行呢個計劃。咁但係點解我哋會喺6:00就會覺得當日嘅投票率係高，係會有機會衝過60%咧？其實就因為咧，我哋咧嗰日咧係咧個個鐘頭都係睇住政府嗰個報告嘅、政府嘅 post 咧，佢係會 post 每個鐘頭嗰個票數走勢嘅。 好似唔知6:00已經追過上04年啊嘛，定 係 上 屆啊？係啦，咁其實咧朝頭早瞓醒咧8:30出第一次數據咧，就其實係高過04年，但係咧9:30、10:30、11:30咧都係低過04同08年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我哋開頭就覺得啊，唔知係因為啲人留咗喺策略選民鏟上去啊，定係真係唔係好高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冇得喐啦。咁但係咧，去到12:00打後咧，條線咧就有啲似嗰啲quadratic equation 嗰啲鏟上去啦 ，exponentially 咁鏟上去。 Sorry，what's that？ 係啦， 我明。 系啦，咁咧 ，OK OK， 咁个兜咁样， 系啦，慢慢兜咁样， 即系慢咁样 ，OK， 咁啊， 系啦，咁而去到6:30嗰阵时，6:30出个 data 咧，就已经超过咗04年嗰阵时嘅增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如果 speculate 呢条线咁样转上去咧，系有机会过60%嘅。咁所以嗰一刻咧就叫比較大膽啦，即係其實唔做呢個決定咧，就 即係好大膽咯，你哋 唔做呢個決定咁咪冇嘢咯，唔做呢個決定咁咪得唔得唔得唔得，我哋個雷霆計劃入邊嗰個 backup plan 有冇人知嘅？即係老實講，我唔 係咪喺錦囊嗰度咧？ 係啊， 八點鐘要6:00先打開， 好似啲現場啲，打邊個錦囊你？ 係你過60%就開啦，咁 係啦， 係個粗口嚟嘅啫。 系啦，咁啊做啦，咁所以 execute 咧，咁原初估计咧6:30嗰阵，即系7:00嗰阵时做呢件事，咁我哋嘅 message 咧大概8:30应该会散得晒，俾所有嘅雷霆救兵， 系咯， 咁咧照道理咧8:30至10:00，即系呢段时间去投票嘅人咧就会投晒俾李卓人咧，咁就有机会咧令到李卓人都能够当选，就三个都当选，咁但系咧实情就系咧我哋就嗰阵时就 system 中招啦。我哋有一啲有啲 hacker 潛伏咗喺我哋系統度一段長嘅時間，喺嗰刻就令到我哋個匯報系統就失效。咁匯報系統失效對於我嚟講本身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因為咧匯報系統咧係同我哋 send message 出去嗰個 channel 咧同一個 channel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花咗半個鐘頭時間咧發現呢個問題，而且即係 stop 咗佢。咁嗰度咧就 delay 咗半個鐘啦。咁 delay 咗半個鐘之後咧，再清 Q 清多幾個字咧，咁結果就遲咗差唔多一個鐘。咁成件事咧就褪咗一個鐘發生。 係咯，咁啲票又去咗阿明嗰度啦。 咁一個鐘就係啦，咁就一個鐘咧，咁啲人可能唔知嘅繼續投俾阿明同阿郭嘉琪啦。咁亦都好中 嗰度先 好中意投嘅就繼續投俾朱海迪啦。咁跟住之後可能去到9:00啲人先叫啊，原來要救李卓人咁樣。咁然之後先去曬李卓人度。咁結果就反而就係全部都彎曬啦，就三個都唔成功。 但以你頭先個講法，就係話有人潛伏咗個系統裏面，你覺得佢係有意思潛伏咗個喺嗰個 channel， 令到你 distribution 有問題啊？定還是咁啱佢喺嗰度？ 唔係啊，佢哋 system 嚟，佢哋都係啲好 有組織嘅犯罪， 真係好了解你哋嘅 system 嘅。 佢係了解 Telegram 嘅，即係了解 即係點咧？唔係講咗會唔係幾好㗎？其實佢哋做咗啲乜嘢？ 個 API 係公， 佢唔會再咁做到㗎啦。我哋 咁其實佢哋做啲咩咧？ 佢哋咧就Hacker 啦， 嗰度位數幾多度啊？其實 可能其實應該一個人嘅嘢，我覺得即 係一個人可以做低你哋 Hacker 啊嘛！我一個人都可以控制幾十萬部電腦嘅。如果我有個 zombie system 裝咗落啲機度，咁、 咁其實佢哋就會扮咗大約一百個我哋嘅穆桑拿嘅 user。 一百啫嘛。 係啦，嗰一百個 user， 咁咧就咧由六月開始就入嚟投票，佢每個月都投票嘅。 嗯。 咁咧，咁但係咁你 即係卧底嚟嘅， 唔會發生。 唔覺咯，係咯，唔覺。係 啦，咁但係咧，佢去到最尾嗰、9月4號嗰日咧，咁佢就喺匯報系統度咧就猛咁send command 俾我哋，即係可能 restart 啊 ，start 啊 ，restart。 唔係，但係平時啲人都係咁撳， 係啦，係咁撳 restart 啊咁樣。所以嗰刻我哋，所以我哋咧係亦都係呢個原因啦，就係、我哋喺七點幾嗰陣時 send 出去嗰陣時，覺得個 system send 得慢，我哋就諗係咪因為啲人匯報得好，匯報得好。 係咯，你知嗰啲 好趕住匯報咧， 啱 join 又唔識，係咁縮，係咁縮。 係啦，佢哋見到個 system 撳 嘅，撳多幾下。 其實佢哋係想睇結果。其实就乱鬼揿，揿到错位。 我开头都谂，咁我就谂住，我可能要即系咁就 stop 咗个 box 咯，即系 stop 咗个汇报。 系咯，因为我都叫你唔再揿啦。 但系其实我哋后来 trace 翻就系，其实咧，即系嗰刻觉得佢嗰种慢系唔正常噶。但系 anyway stop 咗先、 嗯、 ，stop 完之后咧，再睇翻原来唔系，原来嗰刻系有大概一扎一百个 user 度咧系猛咁揿 start 嘅。其实佢系揿咗四十几万下嘅。咁啊 process， 如果 system 正经 process 咧，系要 process 四五个钟先处理晒嘅。即系个，因为系 telegram、嗯。Telegram 限制咗我哋即係處理嘅速度，我哋 system 定 咗住，即係佢排咗個 Q 喺入面。 係啦，但係條 Q 就塞住，要等答佢嗰啲無謂嘅詢問，咁就阻住我 send 嘢出去俾人。咁所以我哋就要， 即係嗰個算係一個 DDoS， 算係 DDoS， 係啦，微 DDoS， 係啦，一個 bot 嘅 DDoS，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喺嗰度就 stop 咗個bot 嘅 response， 斬咗條 Q， 跟住之後咧就再 free up 成條 Q 出嚟 send message 出去。咁成件事就 咁都要搞成個鐘啊？ 係啊。發現佢要搞 半個鐘 ，identify 咗問題已經好耐㗎啦。 因為我哋都有你呢個諗法，係咪啲人？因為我覺得都 知啲人 俾人問，我哋嗰日都接好多 call 就話：喂，個匯報係咪匯報係咪咁匯報啊？點解匯報好慢啊？我哋就真係覺得可能係個 system 太多 response 所以慢，但後來發現唔係咯。 我見啲人係咁撳 reset 撳 command 啫嘛，佢哋不停咁樣。 其實我哋喺 係咁挫你。 九月二號之後個 system 係 upgrade 好多嘅 ，upgrade 到其實 咁頭先一斬 Q， 其實嗰個 hacker 都應該知道你哋有呢招㗎。 佢已經 down 咗兩個鐘啦嘛，已經 係啊。佢 哇，好彩你哋搞掂啫。 jam 我哋一個鐘嘅，但係我哋嘅 system 設計就可以咁樣做，所以 即係斬咗條 Q 啊嘛。 係啦， 但係你哋又都係一早已經 jam 曬我哋變成咗。佢都有諗住淨係 jam 我哋個雷霆救兵嗰 part 咯。 係咯，就係、是、八點，即係七點零八點就喐你哋啫嘛。 所以我哋會覺得呢種攻擊咧，其實都幾幾係，其實我哋係做得唔好嘅，即係我哋應該要預計埋呢種攻擊嘅。咁但係我哋就一方面就係冇預計到啦，二來就係、是、亦都調翻轉睇就係、是、其實個 hacker 都冇乜辦法。即係如果我哋嗰一刻咧早啲發現嘅話咧，或者係我哋 早啲斬攬， 其實寫行曲啫嘛。如果嗰人連續失一分鐘之內撳超過三次斜面收，我咪。 我好易嘅啫，但係你知嗰啲 就寫完嘅啦。其實我哋就係冇做呢件事。 咁唔可以即刻加翻嘅啦，係嘛？即係 個嗰一刻我哋冇加啦，嗰一刻我哋直頭就 stop 咗個 bot， 就轉淨係 send message 出去咯，即係唔使人回報。 但係頭先講嗰成堆嘢，其實你係唔知阿票王咁撚犀利嘅嘛？ 真係唔知啊！ 呢個票王直頭， 我哋喺數據計算裏邊根本就冇諗過會佢會多票到咁交關。我哋有諗，我哋喺後來嘅分析，即係我哋喺九月三號嗰個分析咧，係覺得佢會贏。 嗯，好穩突，好穩陣添， 好穩陣。但我哋都唔會 呢個禮拜三，禮拜五個分析嚟，應該係我。 係啦， 三號啊嘛，你話。 我哋禮拜六， 佢禮拜六，我禮拜五。 係啦，我禮拜六嗰時都覺得佢係應該會穩勝。 係啊。 但係咧，我又做唔出話叫啲人轉投第二個呢一個決定。 嗯、你係驚佢係第二個陶謹申？ 我唔係驚陶謹，我哋冇諗過佢係陶謹申咧，陶謹申，陶謹。我哋驚陣間唔覺意害死咗個。令到佢變成緊敗咁嘅大鑊，即係會覺得條數未係咁計，同埋冇嗰個 track record 可以俾我哋預測。咁我哋只係可以靠佢喺滾動文調同埋喺雷動聲納嘅結果裏面睇。 佢都係臨尾，佢都係嗰啲㗎啦，係咪？ 係啦，其實係啦，依家諗翻轉頭，其實都應該要考慮埋，就係、是、其實從嗰個廣大文調個 trend analysis 咧，佢係由 1% 咧一條斜線咁上 9% 嘅， 45度 咁 啊。 係啊，一條斜線咁上嘅。其實咧如果要再考慮埋策略選民嘅反應咧。佢係有可能屈上去嘅，即係佢似以前范國威嗰啲 style 嘅，即係去到最尾嗰陣時，突然間有一大扎策略選民俾佢嗰啲嚟嘅， 即係巴基之星， 巴基之星 嚟嘅， 後尾係咁直路標，係啦。咁但係我哋喺分析嗰邊就太保守，同埋咧亦都冇預計過呢個情況，亦都冇諗過咁犀利啦情況。佢情況咁犀利先會搞成咁。 但係而家如果我反轉頭問你，如果你呢一樣嘢你係六點鐘 spot 到呢一樣嘢嘅，你？即係除咗只叫啲人唔好投朱凱迪投俾第二個之外，你仲可以做啲咩咧？ 唔係佢六點都未發生，都 spot 唔到啦，係咪？ 其實咧，嗱呢個就又係要講多少少啦。 嗯， 其實咧，全香港咧可能得幾 全香港人裏面最早有數據去預測到朱凱迪可能會爆票的呢，應該就是雷動聲立的人，因為呢我們是有匯報系統的、 嗯 哦、 匯報系統呢其實呢我們是有要求人們匯報回來的嘛， 是啊， 所以你們的匯報的是 是啦、啊、我們匯報回來 標出來， 是啦、啊、匯報回來呢他的 record 他的數據呢是差不多三成的人都投給他， 如果過到三十多 percent， 其實是癲的了。 咁咧，我哋計完呢條數之後咧，就第一時間就唔係諗佢有咁高票數，第一時間咧，佢咪 system 有問題。 哦，又係嗰啲何，又係嗰啲何志剛事件係嘛？ 係啦，佢咪計錯，唔係我哋計錯，就係咪個 system 咩人又啲人搞咧，定係啲人報亂報咧咁樣樣？因為我哋匯報系統今年個即係今屆嘅設計係一個人可以報十個。 嗯， 咁咧，我哋就底下谂，系咪嗰啲人一个报十个，有一千个报佢，咁所以咪有成好多票咯？ 真系冇可能。 咁但系我哋再计多阵之后，唔系，系实际一个报一个嘅报俾佢，都系30几%。咁我哋就会再谂，哦，咁会唔会系佢哋又系一早已经系支持紧朱凯迪，潜伏咗系统度，成日都唔报，唔话投俾佢，去后屘先至汇报去 jam 我哋咧？咁所以咧，我哋系倾向唔， 但我觉得冇理由会搞佢咯，系嘛？ 唔知啊， 即 想你亂都唔一定係搞邊個嘅，佢想你亂啫嘛。 個 target 係冇理由 係 佢咯。 唔係，我先嚟就係我哋先嚟就覺得誒個數唔只係一個 reference 唔能夠作準，咁我哋就唔會叫啲人，又唔夠膽叫啲人唔好投俾佢，又唔夠膽。 哦，咁你哋從來都冇叫人哋唔好投邊個嘅。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即係知道咁啊。知道咯，咁就係咁啦。咁但係就聽到原來係有用咯，那個數據係咁，多數係有用 的。真係多過預 死人30几%喎。 係咯，都冇可能喎，真係其實。 咁啊，而家開始問一問你哋即係檢討會嘅嘢啊。檢討會你自己其實自己圍內人，又或者有份落手落腳做嘅 analysis，會唔會覺得自己其實都做咗件事咧？即係成功定失敗？ 我哋咧，其實檢討會咧開兩次咧，每次開兩個半鐘，裏面有差唔多兩個鐘都係覺得我哋做得好多，做得唔好。其實如果講執行上咧，我哋 檢討會邊個去噶？ 我哋分有兩次， 自己有嚟噶嘛？ 一次就係公民聯合行動嘅檢討會，一次咧就係公民數據嘅檢討會。因為公民數據自己有好多 technical 嘅需要討論，係啦。咁其實就揾到大量可以改善嘅地方。其實如果從執行角度嚟講咧，就唔可以，我喺我哋自己覺得就唔係算成功添，甚至係、有相當嘅 改善空間。 改善空間，件事冇彎咧，亦都係有相當嘅即係幸運成分嘅，係啦。咁係啊，我哋係咁樣 出街俾人斬死啊！你 係咪先坦白嘅啫？真 係唔係呢啲嘢，即係要講嘅，即係譬如話譬如話陶謹申，我哋話非戰之罪，呢、這個世界冇人知道，原來最後有46% 嘅策略選民，鍾庭耀做咗兩次，即係做咗兩次大型民調，都係得20几% 啫嘛。咁有乜理由去到40几？咁啊，但係有40几。咁呢啲非戰之罪，但係其實調翻轉亦都有好多可以改善嘅嘢，譬如即係講嘅攻擊嗰啲。咁嗰啲其實係講真，之前諗得仔細啲係會係諗到嘅。匯報系統，咁匯報系統，我哋唔信佢係因為我哋最終上客唔夠嘛，我哋上客上咗40000几人，咁當日匯報嘅可能都唔，就算40000几人匯報，我哋都唔會係即係一個可以可靠判斷嘅標準。 最後係咪4000几一區到係咪啊？ 4000几一區乜嘢？ 即係匯報咯。 唔係㗎，唔係，我哋匯報都、匯報其實都有起碼都2-3万人匯報，佢哋自己匯報都有，每人都可以攞住5至10个人翻嚟講。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靠嘅。但係我哋就冇辦法去冇，我哋冇數據嘛，我哋下次就有啦。我哋冇數據去判斷咧，呢啲匯報系統嘅數據究竟要信幾多咯？ 嗯， 係啦，咁我哋下次就知 道。但係呢樣你永遠都唔會知㗎。 我哋永遠， 除非你計好多好多， 唔會知道實，但係都可以有個大概啦。我哋可以遲啲分析下匯報系統得翻嚟嘅數據咧，同個真相爭幾遠咯。如果同個真相係爭， 但你要好多年先得啦，係咪啊？你憑一年就得啦。 咁第一年係冇數去跟，而家第二次係有一年嘅數去跟，已經係好咗無限倍嘅咯喎，係咪咁講先？ 但你下次唔會有個朱凱迪嘅嘛？再 係嘅，係嘅，都係嘅。咁但係係啦，即係朱凱迪呢啲 outliners， 咁我哋第時如果再遇到啲情況，我哋就會覺得可以可以睇得 要小心，斬死佢， 十分小心認真咁樣去處理啦，咁樣咯。系啊， 但系以出边嘅人对你哋嘅抨击，你觉得最有啲乜嘢系最冇理由咧？ 最冇理由， 最冇理由。 有理由嘅，其實同好多 話你係鬼咯， 冇啊，得你哋花生爸爸係鬼。 我幾時話你係鬼？你冇亂講啊！ 啲人 同你肚癢，唔係啊，唔係我啊。上江上線啊，嗰個唔係我嚟啊， 花生都係得當來嘅。 死啊！你 次次都話 阿土啊，好似阿土， 為咗緣故揾工， 應該係阿土啊。但係 鬼又唔揾你啦。 唔係，我覺得喺呢一刻，我覺得佢哋係做咗好大件事嘅，因為始終。你有一次咁大規模嘅 data 攞咗翻嚟，其實太多嘢可以睇。但係老實講，即係你真係背後你點樣去即係 prevent 下次仲會有人去搞亂你嘅 system？ 呢係即係真係捉棋咁。你唔到最後一刻，你都唔知嗰件事點樣進行，點樣行。係，同埋人哋就係有無限多嘅資源，人哋要去搞你就即係。我覺得今次中聯辦又或者。是在北京的人是對於你們的系統的小看了的。 是 即如果他知道你是件事可以搞成這樣的話，下次他可能有十倍的資源去真招呼你們的嘛。 不是整單曬都似啦,622 咁啦。 那你有第二個方法的啦，你知道他整單你有 backdoor 在這裡啦。 plans, 其實兩位真的執行力欠佳即是 好難嘅，你個都係有即係有正職噶嘛，你哋都係業餘咁樣即係 group 埋一齊。我其實我好 appreciate 你哋用咁多 effort 咁多時間。 欠佳啊，嚇！即係我都覺得唔係執行你欠佳。 我覺得係嘅，即係 certain extent 都有啲亂嘅。但係喂，佢哋唔係瘦身，又唔係 full time 去做呢樣嘢，佢係有個心去幫香港做呢樣嘢嘛。 但係件事做出嚟，件事做出嚟唔好都係客觀嘅。咁同埋我講嘅執行力欠佳係講緊，譬如話，就話講嗰啲大型攻擊嗰啲，我哋反而有諗過點處理。 嗯， 即係類似咩以前622嗰啲。 譬如話係啦，共產黨會唔會派人去 jam 曬成個 Telegram system 咧咁樣？ 嚇！成個 Telegram， 即係唔關事嗰啲都 應該講我哋會怕唔怕即係共產黨派人 jam 咗成個 system 咧？咁我哋 你哋個 system 啫， 我哋諗過係怕，咁所以咧我哋就先至揀用 Telegram 嘅呢個 platform 去做，因為佢要 jam 一個 Telegram 咧係難過 jam 成個，即係難過 jam 當時 PopWalk 好多好多嘅，即係 PopWalk 佢應該咁講 ，Telegram 個容量咧係 PopWalk system 嘅差唔多萬倍嘅，咁佢係要花多好多功夫先做到呢件事，所以我哋先至揀 Telegram， 即係我哋知 Telegram 好多限制，但我哋都選擇用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驚俾人攻擊，咁但係咧，我哋咧竟然又冇再處理到咧一啲好低級嘅攻擊，即係好似就係講最後阻住我哋出 即係嗰啲 DDoS 嗰啲咁嘅係啦，細 DDoS 我哋竟然冇處理到，係啦，咁啊呢啲即係呢啲問題咯。咁譬如話我哋去處理譬如話匯報系統，咁匯報系統我哋不嬲都覺得好有用、好重要，但係最後上下量細嘅緣故咧，我哋就看輕咗佢嘅數字嘅可靠性。 嗯， 咁呢啲嘢其實之前如果諗得好啲咧，係可以處理到嘅。 我覺得真係太過你又太過謙虛的仔啦！轉頭翻嚟，我哋講講益友嘅問題。 進場， 真真開心你哋。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